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可能 figure 这个单词不好读，同学都不好读。然后 figure that out, that out. 对，这个 figure 这其实是一个 g, 直接进入到一个 ear 的音，所以要有一个滑动 gear, gear. Gear, gear, gear. 对，这个 ear 的音，注意舌头得滑动。Gear, gear, gear, okay, gear. 所以是 figure that out. Okay, figure that out. 那 that 也得咬舌哦。 啊，对。 Figure that out. Figure that out. Figure that out. 所以我建议就是结尾的 gear, 结尾的 er, 结尾的省略的时候就直接咬舌尖。Figure, 咬舌尖。Figure.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再接着发 that, figure that, figure that, 因为你咬舌尖更容易接着发 z 的音 ,figure that out. 好，前面也不难哈 ,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 that out. 对 ,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 that out. 好，这两句都不是太难。 Yeah, 今天没有那种特别刁钻的地方。 Okay. Nothing crazy, 没有，但是看着是句子长。 Yeah. 没什么特别的哈。 这也好。 哎，继续往下看喽哈。然后这边，因为 Paulie 完全没有想到他这么粗暴的就 对啊， 打断了。 而且是 Rachel 把他 ，you know， 就是一直带领他要说那么多的，所以他也就很无奈 ，right？ 然后他就说 ，What？I can't believe you're trying to stifle me.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现在是在试着 stifle. Stifle 是什么词儿啊 ？Stifle. S T I F L E 啊、okay. 扼杀给他 啊？是吗？啊，这挺有意思的，就是这个比喻可能就不一样了。 封住。 差不多。可是就是你知道，就是如果天气特别热，然后又闷。然后你就是喘不上气的那种感觉、 是窒息的那种 缺氧嘛，我们会这么说、哎、啊，对，英文就叫 stifling， 我们会说 it's stifling in here， 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用 stifle， 闷的喘不上气的。 对，我们以前也有学过一个词叫 smother， 你记得吗？ smother， 对、就是拿一个枕头遮 住 你的脸，对，压住、就是、 不让你呼吸， 就是很相似，就是热到你不能呼吸的这 stifling 也是，可是 smother 会比较严重。那说一个人在 stifle 你的时候呢，就是不给你空间说话，OK， 就是让你喘不上气儿、说不了话，跟 smother 是类似的。 好， 然后也经常就会形容就是孩子跟他们父母的关系，因为父母比如就说你得听话啊，你没有自己的想法，你得听我的，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会说my parents are stifling me。或者 smothering me 更严重的一个词，所以这里呢他就用 stifling 特别就是适合这种情况， 就不给他任何说话的空间。 对，然后他就说你现在就在 stifle 我， I can't believe you're trying to stifle me、 之前不是让我说嘛，现在就不让我说了。 对，居然不让我说。然后他就说 when just 14， 然后这个时候还在翻他的小本本， 小本本 他的、 翻那小本本 往前翻。 when just 14 hours ago， 14个小时之前， 前面还加了一个 just， 就是就 在14个小时之前， 就这么一点时间以前，14个小时就觉得特别一点。 when just 14 hours ago we figured out that that is exactly what my mother was trying to do to me。 这里的 figure out 就不是算数了、 对， 他是我们是整明白了的。 对，我们就是终于弹出来了， 弹出来了， 分析出来了， 哎，我们整明白了， 了解了， 就这种行为。 对， 就是当年我妈这么对我的。 对，就是也就是在 stifle me， 然后我们才刚发现了你就回头这样对我，你怎么可以对我这样子，这样子对我不行，然后就突然间又回到You know, 那个很脆弱的状态了 ，Yeah， 然后就特别就是无奈， 特别 然后很可怜， 玻璃心的那种。 我们就会说 ，He's playing the victim， 他在扮演受害者。 Okay. 对，就是突然间，本来是一直都是英雄者，the hero， 然后就现在呢 ，He's playing the victim， 小可怜儿，玻璃心， 对， 玻璃心 就被欺负的 那种角色，怎么回事？ 对 啊，瑞秋这个时候就赶紧道歉哈， 对， 说 他就说 What I。I'm sorry. I don't mean. I didn't mean to stifle you. 好，我不这意思哈，我不这意思。 我不是故意想要 stifle 你的。 只是说这一切呢，有一点点。 对，this is all just a little overwhelming. Overwhelming 就是多的就压过来，多的让人家受不了。 对，就是让人受不了，就是一下子太多了。 对，因为我们就叫 overwhelm。 对，就是什么东西哇，一下向你全部扑过来，让你觉得有点接受不了。 我们的老同学应该可以记得到 overwhelming 上次是怎么用的，就是我们有一个某一个人物特别感动的时候说了这词儿，他就说 Oh, this is so overwhelming，就是就受不了了，就一下子太多了。那这里也是一样的 ，It's overwhelming。Paul 呢，就是这个时候反 Rachel 在 play the victim。 对 吧？ 对。 然后 Paul 呢，也就终于就是转过来，他就说 ：“Oh, Rachel, I'm so sorry. I didn't mean to overwhelm you。” 哎，我也不是说想要让你折磨你哈， 对， 这个意思。 你看，就是这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套路，谁都知道，在英文的一个套路，就是别人开始骂你的时候，因为你做错了什么呢？你应该说一个，首先 I'm sorry 一个就够了，然后我们就跳到后面 I didn't mean to 怎么样。对吧？ 对， 所以 Rachel 刚说 I didn't mean to stifle you， 可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可是后面的 But this is overwhelming。 Paul 就说 I didn't mean to overwhelm you， 就是直接也进入一个、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怎么样怎么样，所以特别常见这些搭配， 就说先说对不起， 对，然后再说、 我不是 故 意 的，怎么样， 但是是什么原因让我这样。 对啊，你看两个人就是这，其实就说明编剧有点偷懒了。 是 ，OK， 两个人写的一模一样的台词，只是就加了一下，改换了一下关键词啊。对 ，I didn't mean to overwhelm you. It's just that when those 你看就是只是是怎么样的 ？It's just that when those gates open up， 哎呀，当那些门啊，一旦打开的时候啊， 对， 有点收不住了。 我们经常会用就是一个人心里面的这个 emotions。就是你把它压下去呢，我们就会说 you're bottling up your feelings。OK， 你在压制住自己的情感， 就是把它塞在一个瓶子里，然后再把它关起来，特别紧。那要把它放出来的时候，我们一般就会用一个词，就是 the floodgates。那 flood 就是洪水的那个 flood。那洪水门是什么呢？ 洪水门、 有一个说法吗？就是一个 dam 一样，就是会挡水的那个。那个特别大的墙、 水闸或者是什么， 对，然后你把它放开 泄洪， 水是吗？对，所以我们就是经常用这个比喻形容 emotions、就像水一样，就英文就经常会用 water 代表 emotions。 I don't know about， 其实很准确，因为人的情绪就是跟水是一样的， 对， 来势汹汹，去也汹汹。 So look over here， 它就是 when those gates open， 什么 gates 呢？就是 floodgates 的意思。 情绪的那个大阀门。 对 ，when those gates open， 然后它又开始了，又开始开始哭了，然后 hard to close them， 就那种哇，已经忍住哭腔了， 很难关不上， 关不上， 关回去， 好难关上， 太多东西冲出来了，然后就说 but they're closed now， 但是现在呀，好不容易关上了， 关上了。Believe me. 关上了，相信我，一定要相信我。 Believe me. 相信我啊，太难了。 对。 哎呀，好不容易，刹住了。 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就是入门的一句话。 哎、 Believe me. 相信我。 对。那这个首先啊、如果是入门的，我们要讲一个发音问题，就是 v 的这个音、很多的学生喜欢怎么发呢？就是两个嘴唇离得特别近，发一个 v。 Believe， 对 ，believe。可是问题是你这个呜的音，专注的时候它发的特别准，很相似 ，believe， 呜，这样很相似。一旦说快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喔 ，believe me， 我不行 ，OK， 一定要下唇碰上齿发这个呜的音，千万不要上唇也跟着发 ，OK， 因为你会特别想要这么发，因为中文不太存在一个 v 下唇碰上齿的这个震动的音，这个摩擦音，尤其是后面带一个 me， 因为 m 的音也就是两个嘴唇合上，你可能会感觉特别舒服，就是有一个两个嘴唇发 v， 再接着发 me，believe me 这样，可是这是一个错误 ，OK， 所以下唇要碰上齿 ，believe。然后直接连发到后面 M， 就是两个嘴唇合上，中间不要顿 ，OK， 这是另一个特点，同学们要注意，不能顿，中间的气流不能断 ，Believe me， 所以你的 V 直接进入到上唇会往下碰到这个下唇，进入到Believe me， 中间不要顿，不是 Believe me， V me 这样。连发 ，believe me，v me，v me，OK。 这么小的一个小句子、 yeah. 原来是今天的一个隐藏的难点所在。 It's for our new students to practice、 其实初阶、中阶、高阶的同学都可以练一下这个， 都可以练，其实对，没错，这是这属于、基本功，因为练习的就是气流一致的这个概念， 气流一致、 嗯、哼 Believe me Believe me， 你能把它让它越连贯越好，会越地道， OK， 越连贯。 Believe me Believe me、okay? Believe me， 对，Perfect， 千万不要发成 believe me， believe me， 这样就特别顿，一字一顿的方式，这不好。 好，下周看你们的了。 Yeah， 然后 最后一句话 ，Rachel 就说 ，Rachel 就 I'm so glad， 哎呦，我特别高兴 ，I'm so glad you shared， 我特别高兴你跟我分享了自己的内心。 对对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我更高兴的是，你终于说完了。I'm glad you're done。 对，这句话也是我们的最后一个连读了啊。然后开头的 and I'm 这两个字的词组很常见，所以我们就把它弱读发成 enum enum enum， OK， 这个 a 的音呢放松，别发成 a， 别发成 a， 别发成 e， OK， 是 enum enum， 非常放松， OK， 后面 glad 的音要省略，省略的方式最好咬舌尖 glad， 这样导致一个干脆的停顿，接着发 that 的这个 v 也不会发错， glad that 咬舌尖， glad glad 结尾咬舌尖， glad that that 的 t 也省略， and I'm glad that glad that you're 我们弱读成 you're done，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前面这个地方 I 都没有， 没了，就 and I'm num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对，就特别多的弱读 and num num num， 就是东西特别好吃的 num num num num num， 就这个音 glad and I'm 对 and I'm， 所以是不是以后所有的这个 and I am 都可以读成 and I'm， 对，在口语中呢百分之大概80%的情况都会发 and num， 它是最常见的一个发音 for and I am， OK， 而 and I am 这个官方发音几乎见不到OK， 好， 所以 enum enum enum 这样就行了。 好，明白了吧，同学们啊、？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嗯嗯，对，我们有学生说，老师，什么叫气流一致？是一口气的意思吗？就是一口气的意思。 气流一致。 对，就是气流不仅是一口气，可是要一致，你不能头重脚轻。OK， 就是 enum， 不是 enum， 对吧？你听我刚刚的这其实发音是一模一样的，可是第二个呢是头重脚轻，你的 e 开头重 ，num 的开头也重。结尾就变成了 enum enum enum， 你保持一致的气流， 气流不要头重脚轻， 对， 不要一字一顿， 对， 不要中途随便停， 对， 哎，这种就是一致，就是平稳， 连贯啊，平稳， 连贯、 这个、 平稳， 平稳 均衡 ，yes， 对， 这么说话， 这些中文我都是瞎编的 ，OK， 因为找不到该怎么说，如果你们觉得有更好的说法， 哦、 平稳，那我们就用这个呗， 编的可好了， 哎呀，I'm so good Chinese， 编的可好了，编的好，编的妙啊，编的呱呱叫。今天的情景就是这些了、 嗯、 啊，我们都听懂了， 嗯， 学明白了，我们再来听听这个情景以后，你会发现真逗，哈哈，真有喜感。 嗯嗯。 Be one with the waves, you know. Okay, wait, honey, hold on real quick. Hold on a second. Let me just, get a little more comfortable here. Wait, wait, wait a second. This isn't too revealing, is it? No. N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little dude. I cannot listen to any more of this. You know, the only person who would want to listen to this is a 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 And that is only because they get paid $100 an hour.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2,000. And you know what? I figured that out while you were talking. I can't believe you're trying to stifle me. When just...14 hours ago, we figured out that that is exactly what my mother was trying to do to me. I'm sorry. I didn't mean to stifle you. This is all just a little overwhelming. Oh, Rachel. I'm so sorry. Oh. I didn't mean to overwhelm you. It's just that when those gates open, it's hard to close them. But they are closed now. Believe me. I'm so glad. I'm so glad you shared.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这一集大家真的要去看一下，他之前啊还抱着那个 Chandler 跟 Joey 还抱着哭啊。 嗯、yeah, he's really good. You know, you can see that he's having fun. 他可能也不想要就是每一次都演一样的角色，可是就好莱坞一直就让他一直演，特别是太适合了。yeah, but he's having fun and it's fun for us too. So yeah, good, great. 很好， 我们 好评啊， yeah, 点个好评。 我们接下来再来一次今天的连读吧，好吗？ 好，来一遍今天的连读，请老师示范。 今天五句话，第一句是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Whatever happened to that little dude so full of dreams? 第二句。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Do you know how much money I could have made listening to you? 第三句 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And you know when I figured that out? 第四句 Believe me. Believe me. 最后一句 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And I'm glad that you're done. 好、 yeah. 今天的就是这些，大家自行选择啊、 yeah. 自行选择练习、看看上一周的作业、 上一周我们有四句话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第二句 She was very popular 第三句 Right by Macy's 然后最后一句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马上检查作业、参与同学特别多第一位、yeah. Summer They hardly ever give us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Okay, to a rookie 的这个恶不是 Rocky 是那个一部电影的那个 对史泰龙 啊对那个 Catherine.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Hey you 这段呢气流一致不要 Hey you, okay, Hey you. 好呀气流一致看了吧、红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Hey you guys, hey you guys, 要、好像我们会把重音放在 guys 上 ,ok? Guys, guys. 晶晶。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Hey, 要发 hey, 不是 hi, 然后 guess what, 别加儿化音 swear, warmer.、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不错开头的 they, 别发成 the, e 的音嘴巴太小了。 Nicole.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Guess what? 结尾的特尽量省略。 Lenny. Hey, you guys. OK. 这个 hey, you, 不要 hey, 然后想一下然后再 you, OK, 要连发。 气流一致。 对。 平凡之路。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spot to a rookie. Rookie, 不是 rookie, 别嘟嘴。 米米兰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Okay, guess what 的特最好省略、然后说的时候 要模仿他们的这个语气、 okay? 这个有点轻、 不然而且你说的是、你们知道吗 对 就是有一点恐怖 说秘密的感觉、欢欢 Hey guys, guess what? Guess what? 不要说 guess what? 因为这个 guess what 不是一个真的需要别人回答的一个问题 OK, 所以不要用语这个疑问句的语调 Sniper Lee She was very popular OK, popular 不是泼 OK, 是趴在地上的趴 趴在地上的趴啊，小毛毛 She was very popular OK, popular 不要了 OK, 这个就太钝了要连气流要保持 OK, 了 非洲第一白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Okay, such a 的这个斯你舌尖碰上齿了 Hardly 的这个的最好省略 刘辉 She was very popular. Was 的这个儿化音太重了是 was 不是 were M She was very popular. Okay, 我们大家要注意 she Okay, 这个 sh 的音不是虚也不是西是嘘开头要嘟嘴进入到一嘴唇分开 She Monica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不错 guess what 要连发不要 guess what 这样就多了一个音节了 Soleil Hey you guys Hey 发成了灰 哎 嗯 有点偏了哈。 对，有点就 where 的一个发音 ，hey， OK， 嗯，伟伟。 She was very popular. Very 的 v 下唇碰上齿，别发成窝。 今天 believe， 嗯， 你要练这个音， 对，这个要练。 Nancy。 She was very popular. Was 嘴巴张开，别用儿化音 were。 还有几个同学都这样了 对，这个很正常。 珍、 这个、 惜。 She was very popular. 又来了一个 were。OK。 哎，咋的呢 ？Was。 Was、 okay,。不是 were。 Were。 嗯。 哈啊。 Right by Mrs. 这个 right 你要注意是不是 right OK 飞 She was very popular. Very 的这个 v 还需要再震动的、干脆的 坑坑 Hey you guys guess all SWAT 不是 guess all OK 这个是一个 SWA 的一个连发 小易 She was very popular. She 别卷舌，你刚刚发的有一点湿的这个音了。 She 这是平舌音，平舌的。 夏日果实。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OK， 这个句子有点长，你需要练习的是它的细节。Hardly， 这是一个要滑动的 hard， 你别发成 hardly。这样太钝了 OK 慢慢的来气流一致 OK 好 Hold you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不错 OK、需要再连贯一点现在感觉每一个音节在念出来 Hey you guys Hey you guys 连发 LJ She was very popular Was 的这个嘴巴再张开大一点 木西 Hey guys guess what You do 了 嗯 嗯 Hey, you guys. Yeah, 就五个字丢了一个，不行。 哎，怎么练的哈、啊？怎么练习的？ 对、啊、 ，Shirley. Right by Macy's. 啊、right by Macy's. 我们要注意重音 ，Macy's 的 May 是重音。 嗯 ，Monica.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完美，非常好听。 嗯、你在后面的知鸟声音 也很好听， 挺大的。张勇。 Right by Macy's. By 别发成 bad. OK， 这个 a 的音是不对的。 仙儿 ，Right by Mrs. May 的这个双元音不对，可是前面的 I 两个都发得很好。 木香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OK, guys, 你的这个要注意，不能头重脚轻，要滑动。 嗯 ，guy 不是 guy, OK, 不，这是一个 I 中文的开头，你要用 guy, OK? 哎，一片云。 嗯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这也是有一点点就是头重脚轻可是这个学生好一些也是要注意就是嘎一嘎一你的气流要一致 OK Jesse John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To what 不是他 OK 是 to what 然后 they 要有一个摩擦音刚刚发的有点像 lay Anna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不错你的 good core good 结尾的停顿，你用了一个喉音停顿，你还是顶舌尖 ，OK， good。 紫水晶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Guess what？ 这个多了一个音节 ，s what 应该是 swa。 由美 ，Right by Macy's。 OK， 你的结尾的一都非常好，可是你的开头的啊不对 ，ra 嘴巴要张开大一点，不是 right by， 是 right by。OK，、嗯、嘴巴要张开，下颚别僵硬。 啊，禁欲前 ，Right by the Mrs. 没有 the。 哦， 嗯， 哎，差点哈、啊 嗯。 凡事用恒心。 Hey you guys, guess what? Guys, the 这里多了一个音节了，是 guys, guys， 不是 the。OK。 Bugs Bunny。 She was very popular. 刚刚是 she was， 应该是 she， 这个 e 的音给丢了。你发成玉了 啊、celery They hardly ever give such a good corner to a rookie Hardly yeah yeah 的这个动作嘴巴张开的动作要干脆一点你现在发成 hardly yeah 有一个滑动这个就不要了是 yeah yeah Maggie Right by Macy's 不错不错要继续练习因为现在有一点就是僵硬这些发音可是就是其实发音是对的 我们的课堂练习时间有限哈、 嗯、 像这个特别超短的这种今天遇到这些句子啊、 嗯、 我们就紧着新同学先练 啊，同时也提醒了新同学，就是说你在开始参与我们课堂练习的时候，最好先练短句子， 对， 不要着急驾驭长句。 对，因为那些问题呢，其实现在不需要考虑，我们需要先把基础打好。 是的，先要读对，读标准了再说哈。连读你先得搞清楚，你一个小短句三个词四个词的，你可以反复练，练到最好。 对。 是吧，不要着急去 hold 住长句子，因为你肯定 hold 不住。 对啊， 你短句子你都得先把那气流弄一致了，找到感觉了，你才能够向长句子发起进攻。 对啊， 是不是？ 对啊， 哎，所以说这次不是也有短句吗？一个 believe me、嗯、 对 啊，我们建议新同学都练这句话， 然后记得这个 v 连到 m 的这段呢是非常重要的。 对 啊，很有可能会说错，然后会被纠正的。 今天发了但是没被课堂抽到的多数都是老手 啊、yes, 所以老手呢，你们可以挑战一下这些长句子，因为今天的长句子里面没有太多绕口的地方、 yeah. 所以就考验你的气流了，主要是啊， yeah. 咱们就这么分工好不好、 okay. 就这么说定了啊。 好 好，感谢大家的好 好 好 how are you 挺好的 对，好，今天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来好好练习哈、嗯嗯、谢谢韩牛老师， 好，谢谢， 下次见， 拜拜。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button, ir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冬奥英语，我是乐意 Larry。今天呢，继续给大家介绍冬奥会的运动项目。今天要介绍的项目是冬季两项，英文叫Biathlon. Biathlon is a winter sport that combines rifle shooting and cross-country skiing. Like many of the Winter Olympic sports, the biathlon is from the skiing traditions of the Scandinavia. The modern biathlon began at the 1960 Olympic Winter Games in Score Valley, USA. This is both a men's and women's event. For this sport,The athlete must compete in the cross-country skiing through a trail system with a rifle attached across the back by a sling. The course is divided into either two or four stops. At each stop, the athlete must shoot and hit a target five times using the rifle. The target is 50 meters away from the shooter. If the shooter fails to hit all five targets,A penalty distance is added to his cross-country skiing. The athlete with the shortest time from start to finish wins the event. 冬奥两项由步枪射击和越野滑雪两个运动结合在一起进行。和许多冬奥项目一样，冬奥两项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滑雪传统。现代奥林匹克冬季两项运动始于1960年的美国斯阔谷冬季奥运会。它包含男子项目和女子项目，在这项运动中，运动员必须在后背吊挂步枪，越野穿越标记的滑道。这个过程分为两个或四个节点，在每个节点，运动员有五次射击目标靶的机会。从起步到结束，用时最少的运动员为比赛的胜利者。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冬奥英语词汇：冬季两项 ，biathlon。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请您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